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二十集，白玉骏马。唐范喝完碗里的汤，终于放下筷子，向汪直告罪。 长工恕罪，只怪这里菜肴风味绝佳，我一时忍不住，就多吃了几口。 虽然他的表情举止一点都没有体现出没见过世面这个特征，但汪直仍旧听得很高兴。 唐大人要是喜欢，下次我再请你来嘛。 好菜要久久吃一次才会回味无穷，若是轻易吃到，反倒失去珍贵了。 既是婉拒，又是不着痕迹地捧了汪直一下，对方果然没有生气，反倒露出很受用的表情。从这一点来看，唐范面对汪直反倒比潘冰放得更开，并不像潘冰那样因为忌惮汪直的身份权势就束手束脚。汪直敲了敲桌面，总算不再吊潘冰的胃口。 今日请潘大人前来，确实有件事相求。 潘冰忙道： 汪公言重，何至于求子？ 我丢了一件东西，想请顺天府帮忙找回来。 潘冰吃了一惊，小心翼翼问： 哦，不知汪公丢的是？ 一只白玉雕成的骏马，月末半尺来高， 可有模样？是如何丢失的？ 汪直将放在旁边高机上的卷轴拿了过来，递给潘冰。 就是这般模样，我将其放在家中观赏，某日忽然丢失，也许是内贼偷了出去发卖，流落不知去向，至今也未能找到。 潘冰打开画轴，上面画着一匹玉骏马，画工一般般，不过也足以让人记住他的模样了。 那汪公可有什么线索？ 汪直似笑非笑： 哼，我若是有线索，又何必找你来？ 潘冰意识到自己说错话，忙道： 哦，在下会争取尽快破案，帮汪公找回那尊白玉骏马的。 汪直满意的点点头： 那就劳烦潘大人了。 目的既已道出，汪直自然不会再浪费时间陪两个小人物枯坐，当即就借口自己有事先行一步。到了他这个位置，许多事情都与皇帝有关，潘冰不能问也不能打听，赶紧与唐范将人送到门口。汪直摆摆手： 二位可以继续叫菜吃，钱我已经让掌柜记在账下了。 今夜汪直便装出行，青衣小帽不引人注目，但兴许是他穿惯了华丽的蟒袍的缘故，转身离去时衣袖一拂，竟有几分大太监出行时的威风凛凛，仿佛还在西厂。唐范看得忍不住好笑，却是忍下了，等汪直走远，这才问潘冰： 师兄，接下来我们是继续吃还是回去啊？ 汪直一走，潘冰的脸就拉得老长，气鼓鼓的一拂袖： 回去。 仙云馆里的包间是汪直定的，潘冰有所顾忌，等到两人离开老远，他才忍不住开始抱怨： 一个靠宠妃起家的宦官，气魄竟装得比内阁首府还要大，真是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。家里丢了一个摆件，也有脸特意让我们过去，真当顺天府是他家后花园了？难不成我们还是他的私仆，想怎么使唤就怎么使唤吗？ 唐范等他发泄够了，才道： 大人以前可见过汪直？ 潘冰游子气哼哼的，他虽然在京城官场算不上大人物， 但怎么也能称为三品大员了。结果汪直对他的态度就跟对自己手底下的人一样，这让他心里很别扭。 见过，不过没有如此近距离的打过交道。 那大人瞧汪直为人如何？潘冰想也不想就道： 跋扈嚣张，目中无人。 唐范一边回忆方才的情形，一边点点头。他少年得志，确实也有嚣张跋扈的本钱。不过我觉得汪直不会为了区区一个把玩观赏的摆件就将您叫过去，说不定其中有什么缘故。 还会有什么缘故？偌大京城要找那么个东西，无异于大海捞针。若是被人弄到当铺里也就罢了，凭着西厂的能力怎么可能找不到？无非是那白玉骏马已经被摔碎了，汪直让我们去找一件根本不可能找到的东西，那么就是那东西在汪直也没法去的地方，说不定已经流入了哪个权贵人家了。 潘斌虽然有诸多缺点，不过能做到如今顺天府尹的位置上，却必然是有几分能耐的，所以寥寥几语便将汪直的用心点了出来。大人是不是在哪里得罪了他？潘斌摇头： 怎么可能，我根本没与他打过多少交道，也就是上次武安侯府。 他一顿，有些惊疑不定： 难道是上次武安侯府的事情得罪了他？可是后来真相水落石出，他借此立威的目的不也达到了吗？为什么还会来找我们的麻烦？关我们什么事儿啊？就算要找，也应该找锦衣卫吧。 应该不是这件事，也许有别的什么缘故。潘冰冥思苦想，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什么结果。 这样吧，要不明天你去北镇府司找那位随总去问问。 唐范汗颜： 喂，大人你醒醒，堂堂北镇府司不是咱们顺天府的后花园啊。 唐范无奈道：随总其出外差去了，还未回来。上次我请他们帮忙打听汪直请我们吃饭的事情，他们也打听不出什么结果，只怕是爱莫能助。 唉，如果太祖皇帝还在，瞧见锦衣卫被宦官欺压得如此无用，只怕会暴跳如雷吧。 唐范为自家师兄丰富的想象力抽了抽嘴角，如果太祖皇帝还在，知道两个朝廷命官跟一个太监在外面吃吃喝喝的话，明天他们三个人就可以一起去菜市口执手相看泪眼了。唐范只好提了个建议：依下官看，不如大人明天先派出人手去寻找，我再去打听一下消息。东西二厂的吏员大都是锦衣卫调拨出去的人手，说不定他们会听到什么风声，这样可好？潘冰满意地摸着下颌胡须： 嗯，这样甚好，润清，那就辛苦你了。 其实唐范觉得每次一有事就去找薛灵他们实在是挺不好意思的，一来显得顺天府无能，二来钱债好还，人情债难还，现在三番五次麻烦人家，等到有朝一日人家想让你做什么为难的事情就很难推脱了。所以他一开始并没有马上去找薛灵，而是先等等老王他们的消息。不过很可惜，一连好几天过去，老王他们寻遍了京城各处当铺，都找不到那尊白玉骏马，当铺掌柜也都说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东西。唐范没有办法，只好再次找上薛灵。薛灵倒是豪爽得很，拍拍胸脯就答应下来，说一定会帮他去打听的。那边唐范又碰上了一件麻烦事，不是别的，是他快要没地方住了。他 他住的地方本来就是租用隔壁李家单独隔出来的院子，独门独户，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一直住的也挺不错。但是因为李家出了变故，李家两个主人，一个死了，一个被关进大牢。李曼杀妻罪证确凿，由宛平县确认之后层层上报，现在卷宗还压在刑部那里。古来律法轻男重女，妻杀夫要凌迟，夫杀妻则要分情况。不过像李曼这种无端杀妻的情况无可辩驳，如无意外自然还是要斩首的。不过并没有这么简单，李曼的案子要经过三司会审，由刑部最终核定之后才能判下来。李家没了男女主人，日子还是要过的，李家少爷李林就成了新的主人。李林今年十多岁，因整日埋头读书不通庶务，乍然接手李家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管家老李没有办法，他资格虽老，但毕竟是下人又是外人，只好请来李曼的一位堂亲暂时帮忙料理张氏的丧事。那位李家堂亲家在南京，千里迢迢赶来京城，难免水土不服。他倒也不是贪图李家财产，只是见李林一个半大少年被养得什么事也不懂，只知道读书，觉得有些不妥，便建议李林和老李他们跟自己迁到南京去住，大家都是亲戚，互相之间也有个照应。嫡母被生父所杀，这样的事情也使得李林本人受了不小的刺激，他一点也不想待在这间充满心理阴影的宅地里了，于是就跟老李商量了一番，决定答应那位堂亲的建议，举家迁往南京，离开这个伤心地。不过李曼现在毕竟还在牢里，为人子不能抛下父亲就走，起码也要等到案子判下来再说。但是一些东西却可以先发卖掉了，宅子也可以先托人估价代售，到时候连同唐范现在住的这个小院子也会一并被卖掉。京城房价高，唐大人家道中落，他一个从六品官员也是没钱把宅子买下来的，所以只能搬走另觅住处。好在李林他们也不是马上就走，还有一段缓冲的时间可以让唐范去物色宅子。不过这房子实在是不好找，地段好的租金高，地段不好的离衙门远。牙行的行老带着唐范看了几处地方，唐范都不是很满意，一边还要兼顾衙门里的差事以及汪唱宫的那尊白玉骏马的下落，简直称得上焦头烂额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阿东小姑娘哭哭啼啼地找上门来，二话不说跪在唐范跟前： 唐大人，你收了我吧。 唐范吓了老大一跳，以为又来一个阿夏，还好阿东的下句话让他知道自己是想多了。 唐大人，你可不可以去跟管家说将来要到你这里来啊？我会做蛋炒饭给您吃，还会帮您打扫屋子，我不想去南京。 阿东小姑娘仰着头期待地问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。唐范将她扶起来： 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是李家签了死契的奴婢吧？能离开李家吗？ 是签了死契的，大春姐姐说只要您去跟少爷要，少爷应该会给的。 阿东吸了吸鼻涕。唐范听糊涂了： 你从小在李家长大，不是对李家很熟悉吗？怎么突然之间想要到我这边来？ 太太死了，李家不是那个李家了，少爷跟阿春姐姐说等丧期过了想纳她为妾， 阿春姐姐不愿意，不过没有办法，由不得她做主。阿春姐姐还对我说，少爷虽然人不算太坏，但耳根子软，读书读得有些呆气，如果让他当家，李家只怕不会比从前更好。 那其他人呢？除了你和阿春之外，李家其他人要如何处置？ 李管家要陪着少爷一道南下，家中到时候没有签死契的奴婢都会提前打发走人，签了死契的也要发卖一部分。阿春姐姐说，如果我不想去南京，可以趁这个机会找个出路。 她咬着手指，可怜兮兮地瞅着唐范。 唐大人，你可不可以收留我？我会很勤快的，不给你添麻烦。我不想去南京，我跟少爷不熟。 唐范啼笑皆非。你愿意给我当厨娘，我倒乐得轻松。可问题是，李家少爷愿意放你走吗？阿东听他口气松动，顿时兴奋起来。 愿意的，愿意的。我听管家说，李家现在人口太多了，以后用不着那么多人，他们巴不得才少一些呢。我那么能吃，干的活又不多，他们肯定愿意放我走，让我去祸害别人家。 唐范无语。你这么直白，真的好吗？阿东吐吐舌头。 说错了，说错了，都怪我太高兴了。唐大人，您千万别往心里去，我其实很好的，您就装作听不见我方才的话好了。 唐范看他这么高兴，也笑了。好吧，好吧，那我就权且去问一问。不过咱们先说好，来了我家，我的伙食可就由你包下了。阿东点头如捣蒜。他虽然从小就在李家长大，但现在张氏已经不在了，上头春夏秋三位最亲近的姐姐，阿春劝他离开，阿夏协从杀人，阿秋则很有可能跟随南下。一夜之间，如家人般的氛围支离破碎。阿东对南下这件事打从心底里抗拒，相比之下，自然是唐范这边更自在，更好相处。他信心满满地保证， 放心吧，唐大人，我一定会把您喂养得白白胖胖，像猪一样的。 唐范再次无语，他开始怀疑，阿春是不是怕他这张缺遮拦的嘴在李家很容易得罪人，才忙不迭将他打发出来的。不过，当唐范去向李家要人的时候，却并不顺利。管家老李听了他的来意，虽然没有一口拒绝，也是面露难色。 唐大人，阿东是欠了卖身契的，眼下李家并不由我做主，不如让我去问问少爷。 唐范自然点头。现在李家少爷当家，这是应当的。老李请他在客厅稍坐，便去请示李林。稍请，李林出来了。 唐大人是要给阿东赎身。 他长得与李曼其实很相似，连身量都差不多，只是李林看上去更年轻一些。家中变故使得李林脸上褪去了原本的青色，变得有点阴沉，倒更像他父亲了。唐范颔首。我听说当时李家买阿东花了5两银子，如今你们要举家南下，阿东年纪不大，恐怕带着他也不甚方便，我愿意出10两银子，不知可否将阿东的卖身契转让。李林对唐范的观感有些复杂，对方既是帮忙找出杀害自家嫡母真凶的人，可又是亲自将自己父亲送入牢狱的人，自己本该感谢他，可又有些恨他。李林甚至不止一次地想，如果不是唐范，那自己现在也就不用失母又失父了。他冷冷淡淡道， 阿东是我李家的奴婢，恕难从命。还有，我听老李说，契约原本约定的租期将至，我们这座宅子要卖掉，就不打算续约了。 所以还请唐大人尽快从我们隔壁搬离吧。